德国反帝论坛8月1号写信给南朝鲜驻德使馆，表示抗议和谴责南朝鲜当局集体引诱绑架朝鲜公民的反人道罪行。